2013年一月至到12月，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，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《历史在笑》，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，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。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，内容包括五四事件、新文化运动、文学革命、大学制肘、人物与思潮。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，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，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。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，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，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，配合中共极权统治，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。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，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，配上中文字幕。9月1日起，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。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、收看和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各位网友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呢个历史在笑呢个节目的时间。咁啊，我哋呢一辑咧仍然是大学制肘，讲胡适。胡适咧就我讲了2集嘅。咁啊，一集咧就系讲呢个从胡适语录说起。咁啊，将胡适嘅一啲思想啊，或者啲谂法、一啲言论啊，即系去介绍一下俾大家，希望咧对啲年轻嘅学子咧有啲启发。第二集就係講胡適嘅一啲政治主張，譬如包括對議會政治啊、政黨啊，特別係對反對黨嘅睇法。咁呢一集我想講嘅咧，就係胡適係被定性為一個近代中國嘅一個自由主義者。嗱，根據呢、這個殷海光先生即係佢嘅一篇文章《自由主義的趨向》，咁啊提到幾個自由主義，就揀咗幾個自由主義者，即係話中國。近代歷史上面，特別是民國之後出現的幾位知識分子，即都是他將他定位為一個所謂自由主義者的。咁殷海光那篇文章就叫做《自由主義的趨向》，就收錄在這一本咧，即係《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》裏邊。嗱，其實呢一輯書咧，即係我都有幾本的，即係佢係一套的。咁呢個係呢本書係民國68年，即係1979年嘅時候，即係《中國時報》出版社出嘅。咁我有一套咁嘅書，咁佢就將即係近代中國嗰、那個些所謂即係思想人物嚇將佢分類分成就係晚清思想、民族主義、保守主義、自由主義、社會主義。其中這一本就是自由主義。自由主義裏面有很多篇文的輯作，其中一篇我覺得是很值得我們拿來今天講胡適的時候，就是可以引用一些他的、就是、評論和分析，就是這篇《自由主義的趨向》。而呢篇《自由主義的趨向》提到幾個自由主義人物，包括呢個嚴復啦，即係話翻譯呢個《天演論》嘅翻譯呢、這個《穆勒論自由》嘅嚴復啦，梁啟超啦，譚志同啦，呢、這個吳宇啦，係嘛？另外咧就係胡適，係嘛？咁我今日講呢個胡適係一個自由主義者咧，我就好想引用殷海光先生呢一篇文章，佢一啲睇法，加上我自己即係嘅一啲分析，咁然後同大家分享嘅嚇。嗱，我講呢個歷史在笑呢個節目咧，即係我做咗咁多集之後咧，我自己又再睇翻咧，其實我希望從一個即係可以啟發到啲年青人，佢第一去認識或者研究。中國的近代史，所謂温故知新， 以古鑑今，係嘛？即係我哋當然有時就會借古奉今，係嘛？第二咧就係從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咧，即係我當然我又會講事，又會講人，但我更多嘅就係講一啲即係對大家喺思想上邊有所啟發嘅，譬如我哋今天要爭取民主，咁我睇下中國近代歷史呢啲知識分子嘅表現，或者好多重大歷史事件背後嗰啲人物嗰個所謂互動，究竟我哋得到啲咩啟示咧？係咪？今時今日你睇到泛民主派係嘛？即係有人認為佢係分崩離析，啊建制派又分崩離析，其實政黨永遠都係分崩離析㗎啦，大佬係咪？永遠都係要為相同而團結，不是為團結而相同。你夾硬要安定團結，你就只能夠即係話係採取一種非民主嘅方式先可以嘅。所以即係我自己前後創辦咗兩個政治組織，我自己呢個感受咧係最強烈嘅。我始終覺得一定係路線、理念、思想要先行，係咪？乜都夾，係咪？其他政黨嘅分合、人事嘅關係，嗰個都係好其次嘅啫，係咪？即係人會風流雲散，人係會死嘅，係咪？老成又會凋謝嘅，但係思想、理念係咪？同埋路線咧，佢係會有啲會行之久遠，有啲係會對後進者係有啟發嘅。所以我點解講呢個歷史在笑講中國近代史？咁我未必係完全按照個時序嚟講，當然係主要都係民國成立之後，即係推翻咗呢個二千幾年嘅專制帝王統治，係嘛？然後有一個所謂人民的國啊，共和國 Republic 就係人民的國，由一個君主的國變成人民的國，但係呢個人民的國必須係一個民主共和，係嘛？喺呢一個咁嘅角度，大家嚟去睇中國嘅現代史嘅同埋嗰個思想人物，係嘛？即係究竟對整個中國發展嗰個影響喺邊度咧？咁呢個係即係我要做呢一個節目最重要嘅一個目的嚟嘅，係咪？所以我點解第一輯我就要講大學祭酒，講幾個知識分子，講蔡元培，講蔣夢麟，跟住講胡適。而胡適我會花多啲嘅時間去講咧，係咪？即係因為胡適咧，佢係一個第一一個自由主義者。第二，佢推動呢個新文化運動、或者新文學運動或者白話文運動，喺呢個所謂即係上一世紀嘅上半期，係嘛？二三十年代，佢對成個即係中國嗰個文化產生一個好深遠嘅影響，係嘛？所以呢個當然佢後期去咗台灣之後，或者喺美國之後嗰段時間，佢甚至有段時間從事呢啲考據工作，係嘛？咁但係都唔影響佢早年嘅時候一啲主張，而呢啲主張咧係喺當時嚟講真係驚天動地，係咪？所以我又利用另外一位自由主義者啊，俾佢後期嘅殷海光先生嘅一篇文章《自由主義的趨向》，其中提到胡適嘅呢一個部分咧，我可以引用一啲佢嘅分析評論。俾大家參考一下，當然其中亦都有啲我自己嘅意見，係嘛？咁我或者講一講殷海光。殷海光係1919年出世，1969年就過咗身，係癌症，享年只有50歲，係嘛？殷海光早年係喺呢個西南聯大畢業，咁大家睇過我呢個節目就知道西南聯大係咩啦，係咪？係當時嘅北京大學同其他幾間學校喺戰時一個聯合的大學，係嘛？亦都喺台大哲學系做過教授。嗱，佢嘅著作咧，我基本上即係好多我都睇過嘅。呢個係喺我即係70年代初嘅時候啊，即係台灣嘅時期，60年代尾、70年代初台灣嘅時期咧，佢大部分嘅著作咧我都睇過嘅。對殷海光先生，即係喺當時嘅即係台灣潮野咧，係有好多唔同嘅評價嘅，係咪？但係佢係我即係話成個思想即係訓練嘅過程裏邊，亦都係一個算係一個啟蒙嘅老師嚟嘅。 他有一本書叫《中國文化的展望》，這套書呢是很值得大家去參考的。這本書他對中國文化的看法，即是有別於我們接受那個傳統中國文化思想訓練的人所理解的。另外一本書呢就是這個《思想與方法》，這本書呢即是教你怎樣分辨是非。我記得殷海光 有幾句說話很值得給大家參考的，即是其中提到怎樣分辨是非。他說第一呢就是我們不訴諸這個權貴，即是不是說有權有勢講的話的人就是對的。第二，不訴諸群眾。不訴諸群眾很難的，所有爭取民主的人啊，為人民服務，為人民發聲，是吧？他當然是訴諸民主人民的啦，是吧？訴諸群眾的啦，即是群眾說什麼他問什麼。殷海光認為我們要分辨是非，既要不訴諸權貴，更要不訴諸群眾。這樣就是很艱難的。所以殷海光那個思想與方法，其實就是 在那個思考方法來說，是一本相當就是值得我們去參考的書來的。另外當然有一本就是殷海光先生文集，是這些呢都 是作為一個哲學家，台大的哲學教授殷海光，就是他的思想的一個大成。但是殷海光很不幸呢就英年早逝，還更加不幸的時候就是在台灣白色恐怖的時候呢，即是那個時期呢是受到國民黨的政治迫害的。